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许平君和刘询小两口的甜蜜生活并没有因为进了皇宫就疏远了。许平君做皇后的第二年又一次怀孕了。刘询高兴啊，生怕许平君有什么闪失，所以下令打宫外边找来一些有经验的下人来伺候许平君。这群招聘进宫的人里头，其中有一个是掖庭护卫淳于赏的老婆淳于衍。为了能够让淳于赏调动工作，淳于衍特意来到霍光的家里找霍显拉关系。可正是这次见面，让霍显想出了一个恶毒的手段来发泄他心中的恶气。在他寂寞的时候，他有着一位贤良淑德的糟糠之妻。在他登基之后，为了权力之争，他有了第二任老婆。为了哺育儿女，他找了一位最佳养母做了第三任老婆。他的感情生活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般曲折离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平民皇帝身边的三位皇后第三集。霍显听到有人找他，先是愣了一下，因为他实在不知道前来拜访他的这位淳于衍是谁。想来想去，他就琢磨了，嗨，这人一有地位真是难办呢，你都不认识人家，人家就上门来找你，算了，既然来了就赏个脸吧，见见。于是霍显吩咐下人让这个淳于衍到客厅等他。淳于衍一听霍夫人让他进去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的就往里走，一进客厅就看霍显正翻着白眼儿在那儿等他呢。霍夫人呢，我是掖庭护卫淳于赏的老婆淳于衍，这不蒙承您和霍将军平日里对我们家那位的照顾，我这马上要进宫伺候皇后去了，特意过来和您辞个行。起初霍显这白眼儿就没翻下来过，忽然一听说怎么着淳于衍要进宫伺候皇后，这黑眼珠立马出现了，脸上僵硬的肌肉抽动了两下，挤出了一点似笑非笑的表情。哦，你这是要进宫伺候皇后啊？啊，这可是皇上信任你呀。瞧您说的这话，离皇上我们还远着呢，要不是因为皇后要生孩子需要人手帮忙，我怎么能有这个福分进宫呢？我这过来啊，主要是想谢谢您和霍将军平日里对我们家那位的照顾，再有想请您帮个小忙，听说延迟这个地方缺个监官，想请您在霍将军面前帮忙说两句好话，把我们家那位给调动调动。听完这话，霍显的眼珠子不知道转了多少圈，好不容易停下来了，他这馊主意跟着也来了。就看霍显这脸跟川剧变脸似的， 呱嗒就换了一模样，赶紧起身走到淳于衍的身边，哟，瞧你说的，这不是见外了吗？就这么个小事儿，早说呀！你放心，你托我办的这事儿啊，我一定给你办成了。不过既然你不把我当外人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也有个事儿，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啊？话说到这儿，淳于衍真是愣这儿了。霍显是将军夫人，有人求他办事那是正常，他们家那位甭管是正着数还是倒着数都排不上号，这堂堂的将军夫人会求他办什么事儿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淳于衍这个人也不傻，虽说不知道霍显能求他什么，可他明白呀，既然人家能向你张嘴，看来这忙也不是那么好帮的。于是一脸问号的就看着霍显。霍显一看淳于衍没原声，就接着说，想必你也知道，霍光大将军最疼的就是我们家的小女儿成军了，如今闺女大了，将军最希望的就是给成军安排一个富贵的前程，所以想请你辛苦一趟帮个忙。淳于衍真是越听越听不明白呀，我算什么呀？一个护卫的老婆就算进宫了，那也是皇后的老妈子，有什么本事成全将军小姐的大富大贵呀？这边淳于衍还没琢磨明白呢，那边霍显又接着说上了，女人生孩子就跟过鬼门关似的，得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呢。现在皇后正要生孩子，如果你能趁机投毒弄死她，别人也不会有太大的疑心，只有她死了，我们家闺女才能趁机坐上皇后的位子呀。如果你要是肯帮这个忙，我们霍家一定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日后只要有我们的，肯定少不了你的。投毒，听完霍显的话，淳于衍这汗珠子都掉下来了，俩手一个劲儿的捏着手指头在那磨叽，皇后用的药都是御医们再三验证之后才能开方子呀，而且这服药之前肯定是经过别人尝的，这怎么可能下毒呢？哎呦喂，心想你这个死老头子真会给我找事儿啊，让我来帮你换工作这倒好，我得帮人家卖命去。既然这话霍显都说出来了，那他绝不会让淳于衍不答应，否则淳于衍哪天嘴不严实露出去了，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呀。于是他脸色一沉，一边冷笑着一边走到淳于衍的背后，小声地趴在他耳边说，怎么下毒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霍将军掌管天下军权，有谁敢胡说八道，万一真要是有个什么意外，我们霍家也能保你平安，就怕是你不想真心帮这个忙吧。说话听音儿，淳于衍当然明白霍显这最后一句话的分量和意思，这个节骨眼上看来自己算是给卡这儿了，这忙他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啊，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同意了。投毒暗杀皇后，这可是要掉脑袋的。淳于衍只是一个老妈子，他会如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离开将军府，淳于衍这通郁闷呢，这条贼船看来不上是不行了，上了日后可能还有一条活路，要是不上，恐怕我们全家都得被这霍贤给捏死。淳于衍一路琢磨着就回到了家。您别看这淳于衍这人没什么太大的本事，可是医术方面他倒略懂一二。回到家里，他先是翻出了一种名叫附子的中药，然后把药捣成粉末缝在衣服里，就等着进宫了。这天进宫，淳于衍吓得都快站不住了，身边的那些侍卫挨个检查，生怕有什么可疑物品带进宫里。淳于衍就跟等着判死刑似的，但凡人家说话声大一点都能给他吓一激灵。一通搜身过后，就听门口侍卫说了声放行，这群伺候皇后的老妈子就全过关了。公元前71年的正月，许平君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生孩子消耗了大量的体力，生完了这个小公主以后，整个人就显得更脆弱了。刘询看见之后这就心疼啊，赶紧就喊来几位太医，吩咐他们，你们一定要想尽方法把皇后的身子调理好，否则拿你们试问。几位太医一听，个个都是信誓旦旦的保证，皇上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说完赶紧就替皇后把脉听诊，开了一张滋补的药方，让身边那些伺候皇后的丫头们去制作药丸。淳于衍手里拿着药方，心想这可是天好的机会呀，如果下手只能是趁现在了。于是淳于衍是一不做二不休地跑到了厨房，把事先藏在衣服里的附子粉末就揉在了药丸里，端到了许平君的面前。附子这种药材啊，生性有毒，一般炮制过的附子针对那些心律失常过缓的病人来讲有提高心率的作用，但是用法和用量要极其小心，尤其是孕妇和产后妇女是绝对禁用的。许平君吃完这大补丸以后就开始觉得不舒服，昏昏沉沉的就问，我这头又晕又疼，这药是不是有问题呀？守在一边的淳于衍一听这话赶紧解释，怎么可能呢，这是御医给您开的，不会有事儿的。您说这附子本来就有毒，像许平君这样的人又是禁用的，他怎么可能没事儿呢？就看许平君这话问完了没多大功夫，他就开始心率加速，头晕眼花，不一会儿的功夫，19岁大的许平君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刚刚做了3年皇后的许平君就这样被对手给毒死了，淳于衍完成任务之后，霍显又会如何优待他呢？霍家小姐能像霍显想象中的那样坐上皇后的位子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皇后一死，这可让整个皇宫乱作一团了，那些特意招来的老妈子这会儿不用服侍主子了，自然也被遣散回家了。淳于衍出宫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去了将军府见霍显。要知道谋害皇后这可不是个小事儿，他淳于衍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完成的任务，可不得赶紧的找霍显汇报啊。就看一进门，淳于衍连招呼都没打，张嘴就说，霍夫人，您交代我的事儿我全办妥了。霍显一听这嘴差点没咧到后脑勺去，赶紧张罗着让淳于衍进屋，一个劲儿的夸赞呐，我就说你肯定没问题，放心，这日后只要有我们霍家的就不能少了你们家的。 不过霍显这话虽然这么说，可是真格的淳于衍是一样也没见着。霍显不傻，皇后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事儿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刘询那么疼爱许平君，人死了不可能不调查，自己要是现在就履行当初答应淳于衍的重赏，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不是白扔钱吗？霍显的这种担心还真不是没有依据，皇宫里边那些专门负责调查皇后死因的侦探们还没出几天功夫呢，就查出这事儿，要不就和太医有关，要不然就和那些招来的侍女有关。刘询一听这汇报，心里那点丧妻的痛苦立刻变成了仇恨，当即下令把所有给皇后看过病的太医还有那些侍女全都给我抓起来。淳于衍这边还没高兴几天呢，就又被宫里的侍卫给绑回来了。自打淳于衍被带走，霍显可就在家里慌了神了，好歹他也在将军府混了这么多年，这事儿的重要性他不是不清楚，更何况皇宫大牢里的严刑拷打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淳于衍一个妇道人家，估计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招供了，但凡这事儿一说出来，他可就成了幕后真凶了，别说做皇上的丈母娘了，能留个全尸就不错了。霍显越想心里越发毛，天天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一听有人敲门，他这心里头就不踏实，最后没辙，只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自己干的这点事儿向霍光全交代了。老爷呀，我是千不该万不该办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啊，您说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能不替她操心吗？我这也是为了成君的幸福啊，如今这事儿已经都出了，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没用了，您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把那个淳于衍从大牢里给我捞出来，否则时间一长他经受不住把我给供出来，那咱们都得跟着一块儿完蛋了。 霍光听完这话当时脑子嗡一下懵了，脸吓得惨白，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真没想到自己老婆能有这么大胆子干出这样的事儿。不过下归下，毕竟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会袖手旁观吗？起初霍光还琢磨着自己去自首，把这个大逆不道的老婆交出去，可是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霍显还给自己生了个闺女，怎么说也是有感情的，想来想去也实在狠不下这个心，权衡利弊之后，霍光只好跟着老婆一块儿去趟这浑水了。首先霍光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见刘询，就看他是睁着眼睛在那说瞎话呀，说这女人生孩子那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按照百分比来计算的话，这十个孕妇就得有三个难产死的，剩下的要是身体好还能恢复，要是赶上本来就体虚的那也悬了，在这方面死神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无论您是平民百姓还是皇后嫔妃，那可都是一视同仁，要不然说这女人生孩子就如同是绕着开着盖的棺材走一圈呢，难免您就直接掉进去了。刘询听着霍光一通的白话，心里犯嘀咕，他可和别的皇上不一样，早先也是个普通人，许平君给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可是一直守在边上，整个生产过程包括伺候月子他都门清啊，现在他是怎么想也怎么觉得有问题。不过霍光既然这么说了，自己也还年轻，经历的事情肯定没这老头多呀，也就只好把心里的怀疑又给咽回去了。这关摆平之后，霍光紧跟着就把那个淳于衍从大牢里捞了出来，就这样许平君就这么含冤死了。

长向同仔细，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尽头的远堤，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你是世间深处的风铃。难忘故乡，点滴记忆心头流淌，老街故乡，在那风轮更埋的地方。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